北京时间8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来自彩虹合唱团的魔都，魔都又出新歌了。 嗯，没错，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儿这天是真舒服哈。 舒服。 哎，我觉得这天一凉快一舒服之后啊，这食欲就变好了。 食欲好了，心情也好了。 对， 牙口也好了。 对，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吃主来说，可能不挑天气，不挑心情， 只挑菜品， 只挑菜品。对，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吧。作为一个吃主的您来说哈，自己会为大家推荐一道什么菜，推荐一个什么美食，不限品种，不限种类，不限凉热。怎么了？怎么了？你先推荐吧。 啊，我呀， 嗯， 那太多了 啊，这种最爱吃的， 我最爱吃。 怎么着，准备俩吧啊。 我最爱吃，我还真挑不出来。 就没有，就都行。 我好像就是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感觉。 这是真吃主 啊， 就是吃什么都行。 我给大家推荐小蛋糕吧。 各种不是很甜的小蛋糕都行。 对，其实我觉得分辨一个人是否喜欢这道这个食品的时候，听他的语音就能听出来，小蛋糕吧，小蛋糕就感觉特别香，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感觉你跟小蛋糕之间就关系很亲密， 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是吧？ 对对对， 真好， 我特别尊重他。 对，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请大家为我们来推荐一道美食，不限种类啊，不限品种，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山东县花瓶姑娘表演，自称呢是没胳膊没腿，瓶中存活了18年。近日呢，山东的一个村落呀，这个以景区呢一项名为“花瓶姑娘”的展演者呢，被指是骗局。工作人员是说花瓶姑娘呢18岁，从小就被放入花瓶当中了，平时呢只喝牛奶维持生命，实际呢则是利用这个光的折射原理制造的戏法。景区回应了说，只是传统的戏法表演，不是骗局。 这就是可能在宣传上，有点怎么说呢， 过度宣传， 过度宣传，然后大家也都信了， 嗯， 但是去看了之后感觉就很失望， 对 吧？ 对对对， 还是不要过度宣传。继续来看，单身的人睡眠差，原来是孤独寂寞冷。没钱花，压力大，可能都会导致睡眠不好。那英国伦敦大学最新研究称呢，对年轻人来说，单身也会影响到睡眠质量。单身引起的孤独感呢，会增加应激激素皮质醇，那导致睡眠中断。那伴侣呢，能够减轻我们的焦虑、紧张等情绪，睡眠会更加的稳定。 所以说 科普了一下哈。 对啊，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这个山西运城啊，气温升高，室内的盐湖变成了鸳鸯锅了。 嗯， 哎呦，山西这运城啊，气温升高，然后呢，运城室内的这个盐湖啊，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跨湖的大道呢，两侧的这个盐湖水面呢，一侧是呈绿色，一侧呈玫红色，摇身变成了鸳鸯火锅了。据了解呢，这个泛红的一侧的盐湖当中呢，生长的一种啊叫杜氏盐草的嗜盐绿色微藻，在特定的环境下就会产生这个血红素，所以说藻体就呈现红色了。 我相信写这个新闻的人也是 你 真 吃 主， 真 吃 主， 真吃主。 看什么都能这个想到吃， 竟然能想到鸳鸯锅这么奇葩的名字。 没准因为太像了， 确实挺像的。 你想一半红色，这是辣的那边，啊？ 但是，可能其他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别的呀。 嗯， 就比如说什么什么颜色的对比啊，他可能往其他方面想想。 啊、对。 好吧，好吧，好吧，握握手吧。 你看里边还飘着羊肉呢。 那我可能不太感兴趣了。来看大连森林公园的骆驼被一个老太太薅毛了，不少游客提出了制止的意见，但是老太太呢仍然是我行我素，网友纷纷是看不下去了。那么最近呢，这个园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回复了，说这个骆驼呀正处于脱毛期，老人的行为呢并不会给骆驼带来健康上的伤害，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文明游览，杜绝类似的行为。 千万别觉得出去旅游好像是这个有点便宜不占，好像不舒服似的，其实真不是这样，您还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呢，是吧？再来看看比利时啊，乐高动物雕像展乐趣多多，宣传环保。近日呢，比利时的一家动物园呢举办了乐高动物雕像展，28座动物雕像呢由美国艺术家肖恩·肯尼用乐高积木制作完成，包括了像北极熊、瓢虫、狮子、青蛙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只啊已经灭绝的渡渡鸟雕像。那园方也管理者表示了，举办这展览呢旨在提高人们对濒危动物的保护意识。展期呢也为6月1号到9月中旬。 特别的有意思啊。 对， 继续来看，哎，我觉得这个你比较喜欢了。那近日呢，2017年米兰米利亚老爷车大赛在意大利布雷西亚举行了。那世界各地的老爷车的发烧友呢，会带着 各自的爱车前往参加。众多年代久远的老爷车呢，让车迷们大开眼界。那今年呢，是这项赛事创办90周年，为了表示纪念呢，曾经参加过第一届比赛的老爷车再度来到了现场。那作为1号车为比赛开赛，那车手呢是曾经10次在这项赛事中夺冠的意大利人朱利亚诺卡内。那今年呢，共有来自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名车手参与这项比赛。那比赛的线路呢，是从意大利延伸到了圣马力诺共和国，赛程全长超过了1690公里。 嗯，真好，真让人羡慕。我觉得能就是参加这些老爷车展呢，或者这些这个什么这些活动的哈， 嗯， 都是跟车有一定感情的， 就特别喜欢， 而且是特别喜欢爱这辆车的。有些甚至拿牙刷去刷这个车。 哦，是吗？ 真有，就是拿牙刷去边边缝缝啊，就每天都会再擦一擦，刷一刷， 盘一盘， 盘对，盘盘车座子什么的。 哎，这个我不太懂，就是说这个老爷车比赛的话，它不只是展示， 嗯， 就还要比赛这个， 可以跑啊， 因为我看到了全程要1690公里， 可以跑， 就看谁跑得快，还是说？ 我觉得类似这种老爷车啊， 嗯， 它可能就是那种友谊赛了，就是第一是 展 以展示为主。 嗯， 你想400多名这车手就全开的那老爷车，那全是奢侈品了。 嗯， 你想这可能全世界就这么一辆了， 应该挺壮观的。 哎，对，而且跑起来，你想400多名车手这开始跑的话，这全长这么多公里，然后也就是一个展示啊。 嗯， 最后这谁跑到最前面？其实我觉得老爷车就谁坚持到最后。 真的吗？ 也不一定，因为就是他们对这车特别喜爱，不像咱们很多人，就是咱们有就是国内有很多人玩这种这个类似老爷车，就是老车嘛。 嗯， 配件特别难找。就基本上就是断货的状态。 哦， 但是人家呢就有些配件自己做，而且有些是这个， 哦，定做， 对，厂家是直接这个供应的。 嗯，真不错啊。 哎，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好消息。好消息，140斤以上的这个大马模特最高月薪10万元呀。广州呢号称有全国最专业的大马模特群，成为了大马模特这要体重啊140斤以上的，有腰和这个上镜的小脸儿，身高是1米7，体重是170斤的极品模特，月薪甚至高达10万。这些呢，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姑娘有不少还是大学生呢。 嗯，其实他这个要求还确实，你看你虽然胖啊，但是你要有选择的胖 啊， 这个腰要保住， 哎， 这还得是小脸儿， 对， 嗯。因为这样拍出来比较好看哈。 对对对对。 嗯， 但是想想这170斤1米7，这再有腰他这可能啊。 但你看模特可能真的需要就这样呗。 嗯， 是这样的比例。 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看湖南首个慈善互助超市自然领开张了。那家里没盐缺酱油了，刚好来超市免费领。 哎， 家住在自然领社区的低保户成了自然领超市的第一个顾客啊。他挑了价值30元的油盐调料，没有花一分钱。 嗯， 那记者了解到，凡是自然领社区的低保户，还有重度残疾人，还有80岁以上的老年人，凭证呢或者是户口本，每个月可以到自然领超市去领取价值30元的物品。 嗯，你看看人家这名字哈， 嗯， 自然领， 嗯， 自然就能给领了。 对 对，特别好玩哈。 嗯， 再来看看那个西班牙的一个女子哈，这个装瞎28年，只因为不愿和人打招呼。据媒体报道呢，马德里女子啊，这个28年前告诉亲戚朋友自己眼睛手术失败，将永久失明了。28年之后呢，因为越来越多的猜测和怀疑，57岁的她不得不承认是装的啊。而这么做的原因呢，只是因为走在路上不想跟熟人打招呼。啊，这个也解释到了，说在这个路上呢，看见熟人的时候还要停下来说话，真是太累了。装着这个啊，装着盲自己这个眼盲呢，让自己省了很多这社交的麻烦。她的丈夫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了，很多次啊，我们都发现她在悄悄的看电视，而且她每天妆化都特别好，连自己丈夫都骗。 对，我也觉得是，这丈夫都相信她了， 而且骗了28年呀。 他说的是不想跟熟人打招呼的话， 对， 他跟丈夫的交流应该没有什么， 也是不想打招呼，不想看到他， 不想刚刚也看到 他。一半原因就是不喜欢他的长相， 偷偷的看电视， 挺好玩的。 嗯， 但是我觉得真的人和人之间呀，其实需要点这个坦诚， 对 吧？对呀，你就不打招呼不理他不就完了吗？别跟我说，我先不想跟你打招呼。 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性格啊！一般你说，哎，我最近心情不好，看到人不想聊天， 嗯， 不想打招呼，就是那么三两天， 对对对对对， 之后心情好了就没事了。那这位朋友一下就坚持28年， 做事要有这个持之以恒的这种， 也是挺有性格的啊。来看看，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哎， 一个人用餐的时候对着镜子会吃得更有滋味，吃的也会更多。这是名古屋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表示啊，一个人吃饭日渐增多的情在啊、在一个人吃饭日渐增多的情况下，那么该项研究的结果或许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用餐的质量。名古屋大学呢近期也是开展了两组对比实验，实验的结果显示，对着镜子吃饭，用餐者呢会觉得食品的味道更好，吃的也会更多。实验还显示，用餐的时候即使是不面对镜子，只看着与别人一起用餐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那参与研究的名古屋大学研究人员就认为，一个人用餐的时候容易食之无味，所以呢， 所以就可以 该研究结果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哎，对着镜子吃啊，或者跟别人视视频啊，看看别人的照片啊，有点太孤独了吧，自己本来就够孤独的了。 那就看看电视好不好、啊？ 就像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说去吃饭， 嗯， 本来是就类似情人节这种节日，自己一个人去吃火锅， 嗯， 然后那个服务员很贴心的那说您是一个人吗？啊，说我是一个人，然后我对面放了一个熊， 嗯。这是某品牌哈，我那天真的是就亲眼看见全过程，一个姑娘自己去吃火锅，然后给她摆上大熊， 对 呀、 啊，然后就是觉得就还不觉得我不够孤独吗？不要这么戳我的心啊， 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推荐一道您喜欢的美食啊，不限种类，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接下来是林志炫的一首《浮夸》。 被真假 选择的路很难走，如果够出色却不能出头，至少也做到没第二个我。难道非要不怕内心也曾能挣扎，一个人努力的时候有谁看见吗？有谁知道吗？唱到思绪的我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林志炫的一首浮夸。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这种天气就该聊一聊这个咱们吃 美食， 美食， 嗯， 是吧？作为一个就是地地道道的吃主，向大家推荐什么美食啊？ 你先推荐。 我先推荐 自己喜欢的 面条。 每次你这样说的时候，我都觉得你特别的有追求。 怎么了？ 什么？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问你，你给大家推荐一个吃面条，我吃面条就不知道饱。 真的这样的吗？ 啊， 对，我觉得好像，因为面条这种食物吧，我觉得它就做的种类已经够多了。你就平时吃的，比如你家我不知道吃的一样不一样哈、啊。 嗯。 就像比如说炸酱面吃吧。 嗯。 啊。麻酱面吃吧， 吃； 打卤面吃吧， 吃； 热汤面吃吧， 吃。 你这随便说几样就四个了，而且你看这面条做法， 因为家常便饭嘛，面条最快呀。 那，就是所以我觉得它神圣，就是都用神圣来形容面条，就是说，所以它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你想，做起来不是那么难，对吧？而且吃起来又好吃，种类又多。你比如说，在家里边普遍的啊，有抻面的，有手擀面。对吧？ 嗯， 然后在这个吃的时候呢，煮出来之后有锅条吧，就是不是？ 嗯， 有过水面吧？ 嗯， 锅条，我跟你说，锅条的时候一定吃这个炸酱面是最合适的，因为锅条呢，我觉得面就热气腾腾的一出来之后啊，感觉就里边这面香就麦香味儿特浓，再把这酱往上一浇的时候，那个酱味儿啊， 你说的 香味四溢啊。 锅条的意思是？就直接从锅里捞出来，然后 不 滤水的， 哎，对对， 不 过水，就锅条嘛，对， 嗯嗯， 直接就挑在这碗里之后，然后小碗干炸，哎呀，五花肉小肉丁， 哦， 对吧？再搁点葱花，这么一炸酱，香， 嗯 嗯，这是我觉得炸酱面的厉害之处。然后麻酱面就更厉害了， 嗯， 夏天的时候， 嗯， 又痛快，对吧？ 哎， 吃着顺溜过瘾。 哎，你们家吃这麻酱面里面都放什么呀？ 麻面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这么着：第一个，这面条就必须过得特别凉， 嗯， 特凉快，特别痛快那种， 嗯。 然后呢，麻酱自己调。 嗯， 最讲究的家庭，这个其实蟹酱用的应该是高汤蟹。 哦。 就是有些，就是你比如说家里没炖肉的高汤啊， 嗯嗯， 拿口蘑，然后煮完口蘑炖完的汤之后，你就能喝， 嗯， 然后拿那个蟹麻酱， 哦， 然后里边的加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家呢吃的时候爱多加一点盐，就看自己口味， 嗯，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生抽提味儿， 嗯 啊，然后呢这个往面条里拌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这厉害了，去点花椒油， 嗯 啊，就往这面条里边一放，然后最后再放点黄瓜码，点点醋一拌， 嗯， 厉害， 不错， 怎么了？ 听着就香。 你们家放什么？ 嗯，放，嗯，麻酱 啊， 嗯，胡萝卜 啊， 嗯，黄瓜丝 啊， 嗯， 讲究， 就是把那个豆角 啊， 豆角过一下水， 哇，还有豆角， 煮熟之后豆角末 啊，就 嗯， 就码儿比较多， 嗯，对， 嗯， 还有那个香椿，腌制过的香椿。 哎呀， 嗯，醋， 嗯， 蒜泥，啊，麻酱，还有面， 讲究。我觉得其实对吃卤。然后其实我觉得就麻酱面，如果稍微再搁一点芥末油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味道，稍微点一点点。 哦，对你刚刚说的花椒油，我觉得特别 对， 点亮了我的人生。一滴花椒油点亮了我的人生，我下次一定要点一点。 刚出锅的花椒，就是把花椒拿这个热油这边一驱之后，把花椒油往上稍微的撒那么一点，别太多，太多之后就腻口了。香，你说，所以说这面条你我推荐有错吗？ 没错。 下半身再给你推荐一个厉害的神圣的， 烙饼。哎，真的是，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说起来真的是特别有情感的。 那本来就有情感嘛，对吧？今天来说的话题就是，请大家也作为一个吃主啊，向别人要推荐首选的美食是什么呢？来看看 SOZ， 他说了，说这个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对，一顿解决不了就两顿。 对，这是唯一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的话，就两顿就能解决了哈。 还有这位朋友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啊，说的也是很有意思。我横也是小可爱说，我是女娲。现在饿得失去法力，哪位好心人给我转10块钱让我吃碗面，回头给你捏个女朋友。 啊、哎呀，厉害、啊！哎呀，来碗那个贵点的吧，要不要加个蛋什么的啊？书为 捏的怎么样？ 对，书为什么不能好好看？他说了，烧烤摊上的烤茄子，烤一整个的那种，当然了，还有小龙虾，啊。 我觉得现在小龙虾是特别厉害的，是吧？ 烤茄子也厉害。其实我觉得有的地方烤菜烤好了之后也不错，像烤韭菜啊，烤韭菜的时候一定要蘸点醋。 哎，我确实我确实是喜欢烤菜胜过喜欢烤肉， 对吧？ 嗯， 有些就是菜，最起码你吃起来感觉也舒服， 对 吧？但肉也不能少， 就点缀一下。 太好了，就爱说吃啊。来看看，还有这说火锅特别多，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火锅。你说你喜欢走火锅啊，尤其今天这种天气，我觉得还真是挺适合吃火锅的， 哎， 对吧？ 你吹着空调吃火锅 啊， 这天我觉得都不用吹空调，打开窗户之后正合适， 是吧？还能散味儿。 我先把锅打过来的。 来看这位朋友叫哈哈说烤冷面。 烤冷面。 还有说螺蛳粉啊，什么炒米粉什么的。 说实话，你吃过烤冷面吗？ 没有。 我吃过。 怎么样？ 还不错。 这烤冷面是就是直译吗？就把这冷面烤一烤吗？ 其实它是煎的。 哦，煎的。 其实是煎的。 哦。 对，它是拿油稍微煸一下，然后你想那个冷面就是它是一排的，然后不给它分开。我理解是这样，因为我只吃过一次，然后上面摊那个鸡蛋。类似摊煎饼，对，真的类似摊煎饼，然后给你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搁在一盒里边炸着吃，还真不错。 哦，它其实是一种小吃。 哎，是小吃，不错啊。这螺蛳粉是什么？我还真没吃过，说实话。 这我也没吃过，我还真是一个不太经常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这可能对于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啊、 对于咱们可能是哈。对，确实地域不一样。还有这个。张文玉不是张文强，他说了，维他柠檬茶， 啊，这个我也喜欢，尤其是冰过。 这是什么？就是外边卖的那个柠檬。 不是，这就是有一天有人给你一个维他柠檬茶，你放桌上，然后被我偷偷喝了的那个。 哦， 就是他。 对，为什么没喝过？是因为有过，然后让你给抢走了。对，我想起啊，那就是维他柠檬茶，我想起来。 是的。 想起来了。 福比斯的启示说，我妈包的饺子每次回家都要吃。 哎呦， 这确实妈妈包的饺子真的无敌美味。 对， 太厉害了。 哎呀，香啊，太好了。 真的。 哎呦， 尤其是第一顿没吃完，第二天早上煎饺。哇， 不是，我还是喜欢那个，就是刚煮出来。下半身咱们再跟大家分享饺子吧。饺子是我下半身要给大家推荐美食，对吧？ 好， 我幸亏今天早上吃饭了，要不吃饭，我估计我这口水流话筒上了，就太香了。今儿说的还有这个北明坤啊，他说了说大盘鸡，对，大盘鸡其实就是一道挺横的菜了， 是 对吧？有时候点一道就够了那种，是吧？也挺香的。 陆杰说火锅烤肉，自助火锅，自助烤肉，自助火锅加烤肉。 对，烤肉和这个火锅都是这个大家比较喜爱的。我觉得这代表两个季节，大部分人都就是，比如说到冬季的时候就喜欢吃火锅，暖和热闹，对吧？吃起来香。这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撸点串啊，比较舒服。

不幸的是女孩被劈这个身亡。啊，来看看这个27岁的素巴拉尼和30岁的男友呢，在这泰国的这个海滩上啊度假，然后呢，当时是这个正艳阳高照之际，突然劈了一道雷下来，直接呢将两人给这个电倒在地了。其中呢，这个女孩呢右脸被烧得焦黑，然后呢这个双眼、鼻子、这个嘴巴呀都出血，而且呢两人很快被送到医院了。但是这个女士呢因为伤势过重，在途中呢便已不治身亡。面对这种大艳阳天啊，这个遭雷劈情形，警方指出了很有可能当时两个人拿着手机引来了闪电。 嗯，我觉得好像之前还提到过很多次，就是因为树下看手机确实会产生一些就是无法解释的科学现象。 一种那个是不是因为这男士老爱跟女士就是发什么誓、 啊、那应该批的是男士啊 没瞄准呢，万一要是 好吧，所以提醒我们，其实在路上在户外还是少看手机， 对， 是吧？ 对，是这样的、 嗯、 啊，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树底下、 树下， 哎，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路上 对、 嗯、行走的过程当中， 还有在等电梯的时候， 哎，对对对对，电梯 对 等等这些，反正移动的时候一定把手机最起码您别看着这个在眼前看着，拿到下边，对吧？ 对对对对对，就收好收好。 嗯 继续来看山寨明星啊，是平县3-4线城市有假周杰伦、假500。 嗯， 那近日呢，在苏州举行的一场商业活动中，一名山寨明星月光500啊，是假冒500出席表演，被粉丝识破了，甚至是引起了500本人的关注。那500呢，也是通过经纪公司发表了公开声明，那请粉丝们谨防受骗。据了解呢，类似的山寨明星冒充本尊行骗的事例，近年来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嗯，我们来看看月光500呢，假冒500被粉丝识破了。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呢，在此次冒充500的事件当中呢，现场主持人直接以我们的摇滚教父、词曲创作人、音乐人、演员、摄影家，我们的500老师啊，介绍山寨版的月光500出场。而月光500出场之后呢，也没有自己澄清身份，反而呢继续假冒500进行演唱。那在被这个主持人问到有关新专辑的问题的时候，他顾左右这个而言啊，言其他这个这个支吾道啊，说我们这个今天来这边呢是看房子啊，不是这个看我这个人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来看重点，就所以专辑就不要那个什么什么了，就一派胡言乱语啊， 对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对， 来看这个活动视频在网上转发之后，也是被歌迷识破了，也是纷纷的发言谴责。而且500本人呢第二天也是转发了其经纪公司发表的公开声明。有关500老师的演出活动呢，要确认活动之后才能再前往支持。 嗯， 那一看事情闹大了之后，这位月光500呢也是很快那通过这个社交网站的发文道歉了，请求粉丝们原谅。 哎，咱们看看，其实呢，这个像这样的事情，近些年来呢，其实也并不是这个少见哈。什么周杰伦啊、谢霆锋啊、林俊杰、高晓松啊，以及这个韩红等明星，都被山寨冒牌过啊。据了解呢，这些山寨明星呢，大多是通过头些年曾经火一时的什么各种模仿秀节目出道，因其呢个人并没有真正的艺术修养和实力，很难以自家名号挤进娱乐圈，便只好借着明星的名头混迹于3-4线的小城市，靠接一些这个商业活动啊、夜店的小型演出啊来谋生。由于呢山寨明星呢这个演出大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这种这个非正规的草台班子啊，所以说因此呢很难进行管理和追责。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就说自己在模仿也挺好的，大家也会叹为观止，说比如模仿的真的很 像 很像 啊 什么的。继续来看一个小女孩吧。这位女孩呢买了一个小香猪当宠物，不料2年胖成了天蓬元帅。那很多人呢都有养宠物作伴的习惯，有人喜欢养猫养狗养鸟，又有人喜欢一些异宠啊。2010年的深圳90后的女孩啊小东买了一只小香猪当宠物养，可是没有想到这原本憨态可掬的小猪2年就长成了300-400斤的天蓬元帅了。那晚上呢猪睡觉打呼噜惹得左邻右舍也是投诉不止。那么在养猪的8年的时间里，小童和家人被迫搬了5次家。那小童和弟弟啊是随大人去 宠物店去逛。那么小童的爸爸呢，就花了800元把这个小猪带回了家，起名叫杜杜。 嗯， 这位杜杜呢是不挑食啊，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刚开始杜杜吃的还不多啊，每餐也就吃一碟粥加点蔬菜，一日三餐外加点零食。一个月之后，不知道是适应了新环境还是如何，他的饭量开始激增，每天吃三餐， 嗯、 而且到点不喂食的话，就会凑到主人边上直哼哼。 嗯 嗯， 顶峰时期呢，一日三餐啊，一天能吃掉啊一锅普通的这个汤锅啊。一锅的饭菜，另外呢，主人吃什么他都要，零食、饮料、蔬菜、水果，样样都不放过。吃的多，体重也长得快啊。半年之后呢，杜杜已经长到40多斤了啊。这个家人才知道说，这个并不是一只这个纯种的香猪啊，更别提是什么这个英国茶杯猪了。说虽然说觉得被坑了，但是你说共同生活了半年多，发现它也很可爱。小童呢和家人都舍不得送掉杜杜。那此后两三年里边呢，杜杜的体重几乎是每个月10斤的这个速度猛增。在杜杜3岁的时候呢，就有300多斤了啊。3岁之后呢，杜杜呢就一直保持这个体重。据小东介绍说，虽然没有正式给杜杜这个称过体重，但是目测就最少3到400斤啊。这个5月30号的时候呢，是小东啊这个养杜杜以来第6次搬家了。即使还在同一个小区，小东呢还是雇了5个彪形的大汉才把杜杜从这一栋楼扛到另一栋楼的。 而且这小东也是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每一周都会给杜杜洗2到3次澡，夏天就会更频繁了。 嗯， 它是不会散发出异味的啊。 关键这个金属啊，你看看。300到400斤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得刚才提到了，说就得找5个彪形大汉，然后才能给他搬个家。 嗯，确实是。其实他们养的确实是挺精心的。 对对 对, 对, 对。 我想啊，如果不是晚上打呼噜声音太大的话， 嗯， 估计邻居也不会就一直投诉的。 不仅仅是这个，我觉得你想，一条狗在楼上，就是你的楼上啊，要跑的话、 嗯， 你都会觉得好像声音挺大的。 哦，还真 像一只猪在里边哐当哐当当， 而且它太重了。 对呀、 啊，对， 就感觉每天都在地震似的啊。 嗯，是。 对，来看看那个一个夏天，啊，卖1亿，小龙虾有着什么样的产业链呢？啊，来看看这个端午节是否吃粽子了啊？这两个是这个关于吃的，关于跟咱们今天话题也有关啊。算了，吃不吃无所谓，因为这个端午之后呢，6、7、8月份呢，也是要迎来一个这个一年之中啊小龙虾的旺季了。这3个月呢是小龙虾肉最肥美的季节，粽子什么的都被甩几十条街了，一个个鲜红的小龙虾呀，堪称是足以这个颠倒众生的这个美食了。左手去头，右手剥虾蟹啊，这个三揉两捏，从这个红衣当中就取出这虾尾了。征服的快感从那个唇齿舌尖流到心头，再喝上一口透心凉的这个冰啤酒，什么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哈哈哈哈， 啊， 都感受到了一样啊。 对， 近几年的小龙虾几乎是成为全民最喜欢的盛夏必备了。 嗯， 那许多名人都公开表示过对马小的爱不离手。 哎， 那么随着小龙虾越来越受喜爱，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也是正在扩大。 嗯， 小龙虾的生意模式呢，目前市场上主要有3种，一种呢是传统的夜宵大排档式的模式，第二种呢是品牌餐饮企业的主打菜品。那么还有呢，就是互联网餐饮，也就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专注做龙虾饭外卖的模式。 这种模式，嗯， 那其中的第3种外卖的模式是最具潜力的。那么数据显示呢，在互联网餐饮市场上，麻辣口味占了40%，其中小龙虾就占了总份额的4%。 你看看， 相当厉害了。 对，因为年轻人对这小龙虾是比较痴迷的。嗯，就让这小龙虾呢一度啊成为夏季宵夜当中时尚火爆的单品，有这夜宵界网红之称啊。小龙虾究竟为什么如此受到欢迎呢？首先我觉得小龙虾这个好吃就没得说了，是吧？ 嗯， 第二呢，就是这小龙虾的吃法自带社交属性。第三啊，能够缓解压力。第四个，外卖行业的兴起也是它。 是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假的。 那什么是真的？ 就是爱吃， 就是好吃， 就是好吃，爱吃， 嗯， 所以才会给他编这么多理由，是吧？现在呢，小龙虾呢已经是年产值几百亿的大产业了，很多地方也纷纷拿它做文章啊。这个什么龙虾，这个有些地方起步比较早的，也最有知名度的，还有什么13香的做法，这个做法结合， 知象纹啊，街知象纹的这个啊做法的，还有这湖北这个潜江的小龙虾等等，这些地方的这个小龙虾也都是不错的。这个像什么油焖大虾呀，还有蒜蓉龙虾等做法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业内认为了说这个龙虾呢，就是快成为另一个阳澄湖大闸蟹了。实际上呢，小龙虾的产区也是比较多的。这个反正我觉得这小龙虾是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一个美食了。 我真觉得现在基本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还有麻辣小龙虾， 对， 就是一到夏天就一定要吃， 就大家是非常喜欢的。尤其刚才你看在形容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那种氛围了，是吧？ 对， 这吃这包这过程，对吧？ 嗯， 还有这在就是那一口啤酒，而且它有这社交的这个功效，聊着天， 对， 对吧？ 对， 多好， 对，嗯。 这也是向大家推荐一道美食哈。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作为一枚这个吃主哈，您会向大家首推什么美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就像那蟑螂与杀虫剂，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 首老狼的歌那么那么的， 嗯， 的 那么那么的啊。今天来聊的话题，作为一枚这个吃主哈，您会向别人去首推什么美食呢？上半时段跟大家就是主要推荐了面条，下半时段是不是该说说饺子了？ 行，就让你说出来，就让你说出来。 是不是饺子真的特别香，特别好吃？ 嗯， 对吧？尤其家里边包的，你最喜欢就是吃饺子哪个过程？你先说说。 我没有你那么资深。 不是，这有什么资？就是你知道，我就觉得哈，小时候吃饺子觉得最香的有两个环节，第一个是和馅的环节，你不觉得吗？ 你是有多爱吃啊？好吧，你讲吧。 不对，第一个就和馅的环节， 嗯， 就和的过程当中，尤其最后一个环节往里边点香油的时候。 哦，所以你们家吃饺子都是你来和馅儿？ 不是，闻馅是我闻。 你在旁边， 就我在旁边流口水，然后就一直在和，就我觉得这个环节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和馅儿包的过程当中，就你脑海里已经开始幻想第一个饺子那味道了。 资深吃货，资深吃货。 第二个环节就是吃第一个饺子，人不都说吃这饺子头个香吗？ 啊， 就第一个吃着觉得香，后来就不香。其实饺子没变，但是就是自己越来越饱，就第一个那感觉是最好的。 嗯， 你想自己调好的那个酱汁儿啊，不是酱汁儿，醋汁儿，里边稍微的点点香油，有些人爱搁点这个辣椒，有些人往里再放点这个生抽， 嗯， 这么一调，就一嘬筷子一头那一瞬间，等着饺子出锅，特别棒，特别好，哎呦，太好了。 你最爱吃什么馅儿的？ 什么都行，不挑。 哦，是吗？ 对， 这是真爱吃饺子。 不是，就是 你就爱吃馅儿呗，包子也行。 包子、饺子，然后馄饨、面条、烙饼、米饭， 都行都行 都行。反正我觉得真的、 嗯、 就是，而且是饺子，你看，就是中国传统，就是大的节日都得好像吃顿饺子。你看什么春节、年三十，对吧？ 嗯， 还有结婚的时候， 嗯，哦，是是是， 对吧？结婚的时候在家不是得问你生不生？ 啊、哦，对对 对吧？ 那不是问女孩吗？ 就是问女孩嘛，生不生？ 我在想，你会不会喂人吃饺子的时候自己吃了？ 我跟你讲过那个就是问生不生那个好玩的故事吗？ 没有。 一般不是就是，其实这个吃饺子就是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当天哈， 嗯、 小孩问那或者是自己弟弟妹妹什么的、 嗯、 问一下啊，有全国人给煮好饺子往这一放之后来吃饺子，其实诚心煮的不熟， 嗯， 不熟之后呢让孩子这个问怎么样生不生啊，然后因为他不熟嘛就生啊，其实讨一好彩头，就是说寓意这个早生贵子的意思嘛。然后后来我记得当时有一朋友给我讲说，有一个自己一个结婚有姐姐， 嗯， 结婚之后呢，然后自己就问说姐生不生啊，不熟。小天问啥，我该怎么回，我该问什么呀，接下来、 啊、 不知道怎么说了啊，就其实就问生不生，不熟， 还没熟呢。 对，特别好玩啊、 可能有的时候有点紧张、 啊 啊、 对对对对对、 啊、 第一次结婚不知道嘛，下回就知道了、啊、 好啦。 对，今天来说的话题啊，说说这个作为一名这个吃主哈、啊、向大家首推什么美食，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看这位叫我是小公主啊，说烧烤、撸串、啤酒， 哎呦这香， 走起。 嗯 嗯， 还有这个蔡罗的小媳妇她说了，当然是山东大馒头了 啊，这馒头刚出锅的馒头真的很不错的。 哎、你们家那边就是不是也山东的哈？ 嗯， 蒸馒头多吗？ 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 就家里就时不常的就得蒸点馒头、啊。 哎，为什么就是那么有名？就是、山东这馒头， 我也不知道。 好吃吗？ 好吃啊！ 对比咱们这边的这怎么样？ 我没有吃过家里蒸的、 哦， 但是就买的话，那简直太逊了。 那对。 太逊了！ 哎呦，在家里边就是你跟大家实话实说， 嗯， 就是刚出锅的馒头，白嘴吃自己能吃几个？就不就菜 一个， 就没问题吧？我觉得真的家里边的馒头，尤其是老面皮发酵出来的那个老馒头啊， 嗯， 首先第一个一攥起来就特别有劲儿，一撒手它还能弹回去， 嗯， 对吧？ 是是是， 不死，而且呢味道特香，就基本上白嘴能吃一个， 它不会出现那种就是。从外边买馒头出现那种特别白， 哎，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也不香， 它是自然的那种颜色， 对 对, 对, 对, 对吧？就有点稍微有一点点黄啊。 而且有的时候我妈会在里面放一点点奶粉、 啊， 你吃的时候是吃不出来它有奶味儿，但是它就是有一股奇香。 你看看，秘诀给说出来了。还有这个踏雪云，他说了说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火锅，这是最喜欢的了。 嗯，不错，会吃啊。 对， 嗯。来看，新辉说， 荷叶包饭。 嗯，荷叶包饭， 荷叶包饭， 这也比较香呢。 是 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太知道这个，还是刚才那位朋友叫张文玉，不是张文强，他说的三养火鸡面、浓心炸酱面什么意思？ 就是两种方便面。 是吗？ 不知道也行。 哦，嗨啊。 来看这位朋友说， 嗯。 他说的就比较细了啊，说大盘鸡、辣子鸡、椒麻鸡、炒米粉、馕、坑肉拉条子、丁丁炒面， 嘿， 都是新疆美食哈。 对对对对对， 嗯， 还有像这个一如既往啊，他说了，这没有逗号啊，我得慢慢给您念：炒面、炒饭、盖浇饭、馄饨、水饺、黄焖鸡米饭、过桥米线、煲仔饭、香锅龙虾。 这比较厉害， 嗯， 对吧？ 嗯， 还有一位没什么标点符号的朋友就更厉害，章鱼小丸子、水饺，这跟你一样，臭豆腐、上校鸡块、 对， 布丁、巧克力、棒棒糖，什么烤肉、汉堡、黑森林，我就觉得他所有东西都爱吃。 对，差不多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说到臭豆腐，我觉得有两种东西是大家又爱又恨的，臭豆腐和榴莲， 嗯， 这两个就是味道特别浓，这两个是不是你都不吃？应该。 我吃，但是我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 臭豆腐呢？也吃。 臭豆腐，去长沙可以吃 哦， 因为满大街都那个味儿 哦，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不吃也没办法。 嗯， 在这边这个就像那个普通罐装的臭豆腐不吃。 不吃。 哦， 我知道你说吧，说热汤面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不是热汤面，我之前听到一个就是做这个美食的一个朋友说到 啊， 说就去外国忘了去哪个国家了，那个国家呢有那个臭奶酪。 啊， 然后他说那咱们就得回个礼，咱们拿着块臭豆腐去吧。但是就是特别尴尬，到机场之后下了飞机被安检给扣了。 哦， 然后这是什么？ 嗯， 食物。 嗯， 打开 啊， 然后这朋友就惊了，说你确定要把它打开吗？确定，所以不急要打开，你还要吃一口啊。说好，打开之后人一闻就要差点吐了。外国朋友就是他就没有接触过这种传统美食嘛， 下次外国朋友来，你一定要招待那个你心中的名菜，热汤面放上一块臭豆腐，太厉害了， 蒸出它的香味儿。对，确实哈，我觉得一道好的美食，就是自己爱的一道美食，可能会给人带来好的心情， 也会给朋友们带来好的心情。 对，所以说，哎呀，在这个早上没吃饭的话，赶紧找那个美食来一碗热汤面配臭豆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会。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无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快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就把快呀呀。 北京时间九点整。